岳云和关羚。从前有一位大元帅岳飞，带了兵马在牛头山打仗。岳飞的儿子岳云才13岁，就练了一身好本领。他使的一对银锤有82斤重，他天天想着去帮助爸爸打仗，为国家出力。可是妈妈不答应，说他还小呢。有一天，他听说敌人又派来许多兵马，仗打得很凶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悄悄地带了银锤，骑了一匹大白马，自个儿到牛头山去了。他认不得路，只好一边问一边走。一天，大白马不小心把腿扭伤了，牛头山还远着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正在发愁，忽然听见远远传来一阵马叫的声音。嘿，前面树林里拴着一匹大红马，红得像一团火。 好马，好马！ 岳云心里想，这匹马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先借这匹马骑了到牛头山去，等打了胜仗再还到这里来。他一边想一边往树林里走，忽然一抬头，看见右边一个山岗上有个小孩，比他小1-2岁，正揪住一只老虎的尾巴，赶着老虎往前走。岳云心里说，这小孩好大的力气，这匹红马一定是他的，让我来跟他开个玩笑。 喂喂，那只老虎是我家里养着玩的，快还给我。 那小孩听岳云这么一喊，就一手揪住老虎的头皮，一手抓住老虎的一条腿，轻轻地提了起来，呼的一下把老虎扔下山岗来。老虎给小孩这么一扔，吼了一声就死了。岳云说， 我家的老虎给你摔死了，要你赔，要你赔，你赔我一只活的老虎。 说完把那只死老虎又扔到山岗上去。那小孩想，看不出他的力气比我还大呢，就背着那只死老虎走下山岗，对岳云说， 好好，过几天我捉一只活的老虎赔给你。 那可不行，谁知道哪天你才捉住活的老虎呀。 岳云一边说一边瞧着那匹大红马。 这样吧，你拿这匹大红马赔给我算了。 哈哈，原来你想要我的大红马呀。 那小孩从草堆里拿出一把大刀说， 你要是打得过我，我就把这匹红马送给你。 真的？ 当然真的。 岳云拿出一对银锤，就跟那小孩比起武来，乒乒乓乓一直打到天黑下来，谁也没打赢。那小孩说， 我要吃饭去了，明天再来跟你比。 岳飞摇摇头说， 明天你不来我不是白等了，要不你把你的大红马留在这儿。 那怎么行呢？要是你骑了我的大红马跑了，我上哪儿去找你呀？这样吧，我把我的大刀留在这儿，明天一早我就来。 那小孩留下大刀，骑着大红马回家去了。岳云呢，只好在这树林里过夜了。到了半夜，天凉起来了。他抱着那只死老虎，暖烘烘的，睡得可香呢。有个老汉提着一盏灯笼，正好打这儿经过，看见老虎身边躺着个小孩，吓了一大跳。 不好了，老虎咬死人了。 老汉这么一叫，把岳云吵醒了。岳云稀里糊涂的，还当自己睡在家里呢。 妈，我要到牛头山去帮助爸爸打仗。 老汉这才知道那是只死老虎，放下了心，对岳云说， 孩子快醒醒吧，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抱着只死老虎睡觉呀？ 月云擦了擦眼睛，前前后后瞧了一会儿，才想起白天的事情来，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汉。 那个小孩跟我比武，谁也没打赢，他回家吃饭去了，说明天一早再来比。他留了把大刀在这儿，您瞧，这不是…… 老汉一看那大刀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 那小孩是我外甥，名叫关灵。 你还没吃晚饭呢，快上我家去。”老汉带了岳云回到家里，一问，知道他是岳飞大元帅的儿子，心里高兴极了，连忙叫醒关灵：“ 孩子，孩子，还不快起来，有贵客来了。” 关灵走到客厅里来一看，原来就是白天跟他比武的小孩， 就说：“舅舅，别理他，他想要我的大红马呢。” 老汉瞪了关灵一眼，说：“ 你知道他是谁呀？他是岳飞大元帅的儿子岳云。你呀，整天光知道玩，你看人家才比你大一二岁，就知道给国家出力了。这回他到牛头山去打仗，路过这里。” 岳云说：“我要到牛头山去打仗，我的大白马把腿扭伤了，所以想借你的大红马骑一骑，等打了胜仗再把大红马还给你。” 关灵不等岳云说完话就大叫起来：“ 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早说了，我就把大红马送给你了。” 岳云和关灵又是说又是笑，成了好朋友了。第二天，岳云要走了，关灵真的把大红马送给了岳云。岳云骑着大红马到了牛头山，打了许多胜仗，立了大功。过了一年，关灵也去打仗了，他骑的就是岳云的那匹大白马。大白马的伤早就好了，岳云和关灵又见面了，大红马还认得关灵呢，见了他就灰灰地叫起来。大白马也认得岳云，见了他就直摆尾巴。岳云就把大红马还给关灵，关灵也把大白马还给岳云。他们一个骑着大白马，一个骑着大红马，一个拿着银锤，一个拿着大刀，把敌人杀得大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